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， 吃香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，天通苑华联店、燕郊店盛大开业。 观众好，朋友们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面向全球发布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，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大奖，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、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。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，期待您的参与。从气象部门的预报来看，今年春节期间京城天气以晴好为主，没有明显的降雪和极端低温天气。总体来说，春节期间天气晴好干燥，适宜大家出行游玩，不适宜燃放烟花爆竹。春节期间，全市车管窗口包括车管总所、各分所及车管站对外窗口停止办公3天。明天开始到初六，办公时间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，执法站正月初四恢复正常办公。全市26处进京办证处实行全年全天24小时工作机制，进京证过年不停办。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公布了最新的流感疫情，目前流感病毒活动度已经呈现快速下降态势，并回落到往年季节性流感常态的流行水平。预计未来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将持续呈现下降态势，并于3月中旬之后逐渐进入非流行期水平。春节假期，八达岭长城正常开放，景区将根据游人数量适当调整开闭园时间，售检票人员提前1小时到岗，在平日7点30分开园的基础上，今天开始到初六的开园时间调整为早晨的6点30分。根据假日当天游人情况，八达岭景区将适时启动分流，自驾车游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景区外围的黑龙潭停车场，搭乘免费接驳车进入景区。春节长假，不少人选择过年期间在家里走亲访友，也有不少人选择带着全家老小出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那今年的春节假日旅游有什么特点呢？来听报道。 从疫情情况来看，北京地区游客出国游和境内游的比例大约是4-6分。途牛网公共关系负责人赵爽介绍说， 在2月14日到2月22日之间呢，北京市民预订春节团期国内游的占比是65%。国内长线方向依次为三亚、桂林、丽江、厦门还有成都。那么周边游呢，主要则集中在这个北京和天津，还有石家庄等地。那么在这个年龄结构方面呢，北京地区选择春节出游的消费群体呢，依然是80后，他们为主力军，占比达到44%。 国家旅游局此前发布数据，2017年中国出境游的游客超过1.3亿人次。中国的春节假期也成了不少旅游目的地国家的黄金周。主营出境游业务的众信旅游也总结了今年出境游的几大特点。公关经理李梦然说， 首先一个就是出游价格整体的涨幅比较大，在30%到40%左右，游客愿意花更贵的价钱去体验更好的品质的产品，注重深度体验的产品。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游客出游的目的地呈现两极化趋势，去欧洲一些比较暖和的地区，再有就是去海岛，那再有一个就是去到更加寒冷的地方去体验冬季特色。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拜年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到过救援，空地一体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

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江夏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节节目展播之经典民歌。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想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茉莉花》。其实呢，《茉莉花》很多人听过很多个版本了，那我们也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。哎呀，这个本身传唱的这个原始调的名字也很好听，应该也是来唱鲜花的，由军旅作曲家何昉采自于六合的民歌汇编而成的，那是在1957年就完成了改编曲和词的工作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先后是在香港回归、祖国政权交接仪式，还有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、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以及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等重大的场合上面演出过，在中国还有国际上面都有很高的知名度。那其实在我国它广为流传和传颂的原因呢，也是因为它是中国元素的一个代表，好像一唱起这个调，大家就觉得哇，这个调好中国，好东方。茉莉花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呢，是因为茉莉花这种植物在汉代的时候就传入了我国了，最早的时候是种植在广东一带、南越、南海一带，那在宋代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广泛种植于福建，并且开始传入江浙等地。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，也逐渐的中国化了，因为它很香，这个香气受到了大家的喜爱。由于它的独特的芳香，也迎合了中国文化当中对香的崇尚，所以逐渐的也就成为了大家歌颂的对象了。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与现代版本相似的茉莉花的歌词，是收编在明朝万历年间冯梦龙的挂针当中。那茉莉花的歌词呢，前身最早也是刊载于清朝的乾隆年间的戏曲剧本集，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歌曲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接下来是完整的听一下这一版的茉莉花，在春节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来自春天的悠悠香气。 听完了这首传统的中国民歌《茉莉花》之后呢，那今天的主题就要正式拉开了。今天我们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民歌，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带花字的中国民歌。说到花呢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刘禹锡的一首诗，名字叫做《赏牡丹》。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蓉净少情，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你看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，说到了芍药啊，说到了牡丹，而且呢花开时节动京城，哎，这个非常的唯美的感觉也反映在了一首歌当中，这首歌就是牡丹之歌。当然了，现在牡丹之歌因为它很上口的旋律也被改编成了很多啊，又填入了很多新的词，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经典民歌里面怎么能够少了这首唱花的歌呢？一起来听蒋大为老师的牡丹之歌。听完了这首《牡丹之歌》，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经典民歌呢，应该说很符合春节这个时节，因为现在在初春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在很多的地方看到这种花，那就是梅花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红梅赞》。《红梅赞》其实总共是八易起稿，修改了20多次。那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了一句主题旋律的雏形，就是红颜上红梅开，触发了金沙的灵感，在此基础之上又加上了甩腔的唱法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红梅赞的主题曲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严肃老师为歌剧江姐来创作的主题词，写的词是行船长江上，哪怕风和浪，也写出了红梅傲立雪中的那种风骨。来听这首《红梅赞》。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，其实我们不能严格的说它是唱的哪一种自然界里的花，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源自于影片《小花》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。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因为这首歌呢也被在2017年元旦档期的，应该是2018年，因为它是2017年年底上映的一部影片，名字叫做《芳华》，用作了片尾曲。电影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所以《绒花》这首歌也再一次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曾经获得过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电影音乐奖、听众喜爱的广播优秀歌曲奖等等。而且呢，这首歌它应该可以说在当年《小花》这部电影当中，以很新颖的视角、很清新的一种音乐风格，通过歌曲来刻画了女主角内心世界的情感美。《绒花》这首歌曲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，也跟它质朴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它的音乐材料非常的简约，但是呢，音乐的形象却是非常鲜活的，有着非常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余韵味儿。那歌曲也是在电影特定的场景当中恰到好处的出现了，突出了女主角坚毅高尚的品格和勇于献身的美好心灵，极大的渲染和提升了影片的气氛和内涵，对剧情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今天呢，我依然想给大家推荐两个版本的《绒花》，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早年间的电影《小花》当中的插曲，那个时候是作为插曲。那在节目的最后结束的时候，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版本，是电影《芳华》的片尾曲。那其中呢，在片尾曲开始的时候，还有一小段的过渡，它是节选了电影《芳华》当中的一部分的情节对话。那这一版本的《绒花》是由歌手韩红来为我们演唱的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听第一个传统版本的《绒花》，用这首歌作为今天我们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民歌节目的结束吧。我是江夏，下期节目再见。世上有朵美丽的花。